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嘉伦、朱庆、乐活玩家。 今晚同阿青想讲嘅呢都系一个老生常谈，即系面包爱情嘅问题。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呢，爱情呢理论上都希望可以就理智一啲啦，但去到情感上面嘅位呢都系感性多。尤其是呢好多时候我哋所谓局外人啦，有时候都系㗎嘛，当你未成为当事人之前你都系局外人㗎嘛。曾经何时我唔知阿青有冇试过呢， 真系试过啦。 就是、爱情嗰啲。见 到几多冤 孽。系啊 ,consultant, 即系我哋呢可能俾好多嘅意见啊，哎嗰、那个男仔唔系咁啱你啊，你理性少少啦，唔好中个头埋去啊咁。 算啦，我哋都系讲废话㗎。讲俾嗰个人听，嗰、那个人系听唔入耳嘅。 系咯，系唔系呢，即系因为嗱，我最近都遇上一个嘅状况系咩呢，身边一位嘅女性朋友啦。咁。 出卖朋友时间。 系啊，出卖朋友时间啦。咁啊，其实呢一个嘅女仔朋友啦都识咗一段时间㗎啦。其实喺几个月之前啦，我諗挨近啊，可能半年多少少。咁我就即係有听佢讲，诶佢话我终于都拍拖啦咁。咁 终于。 係啊。 单身好耐。 单身咗一段时间啦，咁啊终于都拍拖啦咁。咁我话好啊，开心啊，恭喜你啦咁。咁但係你又见到佢呢即係眉头有啲深锁啊。 係。 咁啊似乎又好似隐然有啲嘢咁。咁我见你咦点解又好似唔系太开心啊咁。咁佢又答我啦，佢就话其实呢一个人呢就有另一半嘅。 吓、啊、即係佢第三者啊，佢已经拍咗拖喇喎。 係啦。咁第三者呢我都觉得仲要系有分㗎嘛。即係有时候你讲緊嘅系先后次序嘅问题。即係例如话你系同对方喺埋一齐之后先知对方系有另一半啦、啊、定系其实你系已经知道咗但系你控制唔到自己中个头埋去呢， 身不由己啊。 嗱咁跟住佢就答我呢，佢就话佢系后者嘅。 吓 系咪啊，你都 O 晒嘴系咪啊，但好得意喎，佢个心态我当时我都有问过佢嘅。佢其实唔系諗住话要抢对方返嚟唔系成。嗱我唔知呢、 這个。个个都系咁讲㗎啦。 所以我就 系 想问你呢个系咪一个 好 common 嘅。我都只不过系想同佢一齐咋嘛，佢可以继续同嗰个女人一齐㗎。 嗱佢就系觉得我只系要有啲时间可以霸占到佢，佢陪我可能每个星期唔知几多个钟头到啦，係完完全全属于我呢，我就心满意足㗎啦。咁嗱当时佢係咁讲嘅。 唉当时佢係咁讲嘅。遇到呢啲情况都会係咁讲嘅。 咁难知啦，即係佢嗰阵时候个睇法係咁啦。咁但係我嘅感觉 就。咁佢而家就好苦恼啦已经。 最近係发生咩事呢，其实返转头呢我问佢，咁你而家对于佢个要求有冇改变先？即系我意思就系话， 呢、这个好紧要 吓、啊。你会唔会就系话啊？而家呢一刻咧，我就梗系希望佢同个女朋友分手啊，同我喺埋一齐啦。咁都冇嘅。佢苦恼咩咧？佢苦恼其实虽然佢冇话要求佢俾啲乜嘢嘢，但系好明显个男仔俾嘅嘢系比当初系少咗好多好多噶啦。即系例如系咩咧？例如话系以前大家倾偈嘅时间，无论系讲嘅话题啊，或者系大家倾偈嘅时候要背负嘅包袱咧，比而家倾偈少啲。因为例如话以前啱啱开始识啊，我问翻佢啊，嗰阵时候点解你哋会挞着嘅咧？咁咁佢就话其实都虽然知道对方系有另一半嘅，不过嗰陣時呢咁就可能大家即係有時候會有啲嘅話題啊，咁嗰陣時候佢有一啲嘅感情煩惱啊，咁又講下佢女朋友啊，跟住又講下大家啲興趣啊，好啱傾嘅，大家互相好有嗰種感覺嘅。咁但係你諗下啦，當一齊耐咗之後啊，喂你仲敢唔敢喺呢一个即係情人面前提自己嘅另一半啊，好多男人都唔敢啦，一阵间喂同你讲下讲下，你话开玩笑啫，但开玩笑就係话哎既然係咁你咪同佢分手同我一齐囉，我会好锡你㗎咁样。你明知就算个女仔係。 唔得啦呢啲。 明知你就算个女仔係讲笑都好啊。 提都唔提得啊。 你点会提啫，咁所以呢 慢慢呢一样嘢咧，就变咗系成为一个包袱，或者系心入面嗰条刺。咁某程度嚟讲嘅话咧，我呢一个嘅女仔朋友咧，其实佢个心入边话，我反而觉得我自己同呢个男仔喺埋一齐耐咗咧，佢系已经系再包容多咗，同埋要求少咗啦。因为以前可能我对佢冇乜特别要求嘅，但系佢会交到，假设打以一个分数打比喻嘅话，佢俾唔到100分，当时佢都俾咗80分啦。作为一个情人嘅话 ，OK， 咁但系你会发现随住时间相处耐咗之后咧，嗰、那个分数系递减，咁但系你依然会想同佢喺埋一齐，就系、是、因为你多咗包容同埋大爱啊嘛，咁所以你先至可以继续同佢维持呢一段关系啊嘛，咁而慢慢咧就开始应下啦，哇，越嚟越唔开心，我究竟为咩同佢埋一齐咧？但系。佢又唔捨得放手喎、 啊。其实点都系女仔蚀嘅喎呢方面。你谂下系你造就佢，即系造就呢个男人可以有呢个齐人之福、啊。 系。 咁当初人哋有女朋友，咁你都唔介意中个头埋去，咁 OK， 咁控制唔到自己啊嘛。咁但系问题你一个愿打，你就要愿挨啦。因为你一早已经知佢系咁样噶啦嘛，你可以觉得佢会俾到几多嘢你咧？咁名不正言不顺咁样系咪先？咁我相信个男方嗰边嘅朋友知道佢女朋友都系另外嗰个女仔啦、就唔会系你个 friend 啦。 系咁嗱，有一件事咧就是、个导火线，就导致到咧我个女仔朋友最近好唔开心嘅。咁事完咧就是、因为我呢个女仔朋友咧，佢先嗰排就唔舒服，唔舒服到一个位咧。佢系要留院嘅，咁其实喺佢唔舒服之前呢已经系有一啲嘅即系征兆啊，啲 symptoms 走出嚟㗎啦。咁当下佢就同呢一个即系情人讲啦，个男仔讲啊，我有啲唔舒服啊，咁即系都希望对方系可以关心到。 咁当然啦，唔系讲出嚟做咩啊？ 系啦，咁但系呢嗰、那个男嘅就佢极其量系咩呢？短信关心。佢又冇 offer 就话、啊、既然系咁，我陪你睇医生啦，即系冇呢啲。OK， 咁、那个女仔亦都唔系一个好主动啊，咁主动就系呵索嘅人啦。咁于是乎佢就见佢冇出声咁样样，咁佢就话系啦，我会自己去睇医生噶啦。咁卒之佢就自己去睇医生啦。咁亦都 schedule 咗系要留院嘅。咁当下佢亦都将呢啲情况咧就讲俾嗰个男仔知。嗱，讲都系头先你嗰个理由噶啦。我都系希望个男仔多啲关心自己啊，尤其是我都讲到话我会留院啊。咁你希望个男仔做咩啊？ 梗系嚟探我啦。 唔系啦，嚟睇下我都好啊，系咪先？咁点知个男仔一路又冇提起呢一样嘢喎，即係佢淨係话咁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呀咁嗰啲。咁一路都冇话、啊、你住边度啊，或者我嚟睇下你啦。 连咁少呢啲都冇。 冇。咁直至到呢个女仔终于呢佢好啦忍唔住啦，佢自己问啦，咁你会唔会嚟睇下我啊咁。咁、那个男仔呢就因为公事缘由呢就话哎呀唔好意思我有嘢要做啊，公司有嘢唔放人。咁所以呢就嚟唔到啦咁。咁甚至乎呢连后尾呢出院呢都冇去接佢。咁 想分手啦系咪啊。 个女仔呢当下就好似觉醒咗某啲嘢。其实呢当下的觉醒呢不是说我要跟这个男人就此划清界线，不是。但是他开始突然之间深深体会到自己在这个男仔 的、 地位在哪里。其实以往他都有个概念的，一路以来他都有个概念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概念这么具体化。现在他忽然之间就觉得喂我好像很清晰地被定位咗喺某一个位置咯， 小三嘅位置咯。 但系你小三都有啲位吓，睇翻嗱，家有喜事黄百鸣啊，金丝雀之前啊，咁啊，阿黄百鸣都出尽法宝啊，点样样去氹个小三，佢冷落屋企嗰个噶嘛，系咪先？ 咁你睇下金丝雀几进取先得噶，同你个 friend 系调转。 金丝雀系，咁你又啱咁，咁嗱，跟住咧件事嘅发展就系啦，好，我嘅女仔朋友咧，咁佢就出咗院。个男嘅呢有枕住去 test 佢嘅，有 WhatsApp 佢嘅，咁佢选择就係唔回复。嗱呢一个位呢就係、是、佢开始去 反击 同我傾啦。 係 唔係反击同我傾啫，反击啲乜嘢啫，冇嘢好反击㗎。咁佢开始就同我傾啦，就係、是、去到头先我讲话佢好唔开心嘅阶段啦。因为到佢同我讲嘅时候呢，我知道话呢一期 你竟然冇同佢有啲乜嘢嘅聯繫咁。初初我唔知點解嘅，我唔知成件事又話咩留院嗰啲，我完全唔知嘅。咁純粹係我知道嘅咧、就是，就係佢就係話俾我知係我呢排冇揾佢。咁我初初仲好替佢高興，我話喂好啊 ，good job， 即係我話、你係應該唔好。 清醒啊！你覺得佢 即係啦，無論 no matter 你係唔係繼續同佢喺埋一齊都好，你係應該話俾佢知，我冇咗你係 OK 嘅， 絕對正確。但原來唔係咁係嘛？ 但實際上原來唔係咁啊，係啊，原本係諗住係咁，但實際上唔係咁啊。咁實際上係點咧？轉頭翻嚟我哋再講下。好咁啊！休息前咧就讲起我身边嘅呢个女仔朋友啦，咁就系代入一个嘅苦恋嘅爱情关系， 系、明知自己系小三都中个头埋。 系，其实我就觉得系一个契机嚟嘅，因为头先我哋又讲到一个位就系个男嘅，咁仲枕住啊，有 text 佢啊 ，WhatsApp 佢啊，咁而佢系处于一段嘅阶段咧，而家就好多时候已读不回。佢都唔係好想理呢一個男仔，咁、但係某程度咧係抑壓住自己啊， 唔係真心唔想理嘅， 係啦，係即係個心其實個底嗰度咧， 其實 係 咪以退為進啊？即係覺得啊，唔理我啊， 係嗱 ，no matter 都係嘅，可能部分係以退為進，即係兩方面啦，咁我都要擺出某一啲嘅姿態啦，咁咁、但係。你睇得出咧，喺呢一段關係入面咧，真係如果話玩到即係愛情呢一樣嘢，邊個高手啲咧？好明顯就係男嘅高手好多啦。因為我感覺咧，我呢個女仔朋友之後佢同我講翻，我因為都係最近先至知成件事嘅內龍去脈咁樣樣。咁我聽佢講翻咧，某程度。成件事嘅主導都唔喺我呢個女仔朋友身上咯，即係完完全全嘅。例如話，究竟對方嘅心意係點咧？佢唔知個男仔係點嘅，但好明顯個男就知道你係點咯。係 啊，睇到曬。 你講邊個著緊邊個多啲啊？你講邊個為邊個付出多啲啊？邊個唔甘心多啲啊？全部。都是倾向呢就是男处一个优势而女嘅就是处一个劣势。哥甚至乎同佢讲话基本上而家你嗰个定位都系啦即系有事中无厌㗎啦冇事就话之你啦系咪先。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你都好清晰了解到你而家目前嘅状况系咁你都仲一意孤行咁样要中我头埋开。咁 犯贱啦真系。 但佢就真系去到一个位系不能自拔。 咁佢最 后点 啫佢唔复佢之后点啫 最后咪解复返啦。好削嘅成件事系话俾你知。即系又系跌返入去一个嘅恶性循环嗰度。 即系而家继续一齐嘅。 据我所知暂时系冇见面但系会唔会 eventually 都唔忍得几耐㗎 啦。系啦会见返面呢因为而家开始有返啲 message 嘅来往啦。咁但系之后会唔会有见面啊又会即系有暧昧嗰啲呢就真系有待观察。 但其实佢嗰个男仔另外嗰边个女朋友知唔知㗎呢系咪真系一啲都唔知呢我又觉得未必㗎喎、会唔会当初佢系咁避忌搵佢嗰段原因系因为嗰边发生咗啲嘢 我諗唔会系好明確知道你出面有嘢。即系佢唔会好明確知道我出面有另外一个人存在啦。 咁蠢 但系可能有啲先兆咯，即系例如话你点都可能会觉得，咦呢一排佢出边有啲嘢你唔系好清楚，咁可能会唔会出边有少少古怪，可能 flirt 下其他人咧，即系嘅其量可能系咁嘅啫，但系佢唔会好确定地会真系已经有一个人喺度啊嘛，即系我相信嗰个状况系咁咯。如果直头系有一个人喺度俾佢知嘅话，我相信。是会好自然会炒得好紧要添。 咁好惨喎你諗下即係你呢个朋友 send 俾佢任何嘅 message, 佢都係即时 delete 㗎。 都唔出奇啦。 係喇其实根本嘩你可能你个 friend 日有度睇住啊我哋曾经咁甜蜜但係原来嗰边係冇零。 係呀咁但係佢食得咸鱼抵得渴啦。 点解要咁委屈自己呀、 哇咁佢一开始嘅时候佢已经。 拍拖唔係受罪㗎喎。 佢已经佢就係已经有咁嘅预算啦。佢简单嚟讲，我又系翻嗰个位啦。佢喺埋一齐之前，佢已经知道自己系想得到啲咩嘅。 佢唔知咯。 你觉得佢？ 佢以为想得到啫。但系你当你跌咗落去嘅时候，你其实你只会不断苛索，想要更多咯。 系。 女人是咁嘅， 但起码去到目前嚟讲嘅话，佢都冇话特别想进一步想要几多，佢觉得佢要嘅都系最基本， 因为佢好惊个男人离开佢咯， 可能 佢要得更多， 可能系咁诶嗱 ，anyway 啦，我就反而即系想讲话点解面包同爱情咧，因为我谂住其实咧之前都遇过一啲嘅女仔朋友，唔知系咪因为而家真系女多男少一个时代定系乜嘢原因 啊？你想讲咩啊？ 即系我发现咧，好多时候咧一啲嘅女仔佢哋。在一个可能啱嘅时机啊，遇上一个唔啱嘅对象啊，跟住咧就不能自拔地就爱上咗啦。但系同时之间佢哋唔系冇选择噶，因为我想话咧，我即系之前都遇上过好几个女子喺咁样嘅状况嘅情况之下，其实喺佢身边都不乏一啲嘅追求者， 即系呢个女仔都有啦。 呢、這个女仔都有嘅， 但佢偏偏就唔拣。 据我所知，佢就保留咯，即系点讲咧？佢唔会话断绝咗， 即系唔好断 呢一个发展嘅机会。嗱，佢又唔会话加以利用冇嘅，即系坦白讲。 系我正想讲，系咪揾佢做兵仔？ 系啦，冇，佢冇加以利用话啊！我希望我利用呢段关系成为一个水 果。但你断已经系觉得利用咗人哋啦。 嗱，呢一个我有同佢倾过嘅，佢都有问过我。怕唔怕会对方有咁嘅感觉。咁所以其实喺某程度佢都好避忌嘅。咁但係有时候亦都去到个位置，就係话咁男同埋女之间相处，我自己觉得下我俾嘅意见就係、是、都冇话一定係爱情嘅啫，即係中间都可以有继续有友情㗎嘛。咁我觉得呢一个你又唔需要咁自私地帮对方决定埋。即係嗱，我觉得咁你清晰地表明就係话究竟你同佢关系系点嘅。我哋而家 at this point,是不会发展到情侣的了，我当你好朋友而已。那你咪俾对方选择究竟他会想继续留低定是会想离开。 但是他有没有清晰地表明 是有的，有的清晰表明过的。那所以我觉得那你去到这个位置就不需要去为对方打算啦，对方自然会知啦。反而其实是应该着重于究竟你自己是怎样决定。即是去到那位置就我刚才讲啦。有时候都似系面包爱情选择嘅，即系真系有一个人，假设啊吓，佢会为你付出， 系 佢会系可以照顾到你嘅。 哇，好吸引！ 嗱，咁我又唔敢讲话你对佢完全冇感觉，你可能对佢都有一啲好 都有，但系唔够另外嗰个多， 起码嘅好感啦。OK， 咁而相对另一个咧，就可能未必系一个合适。相处的对象，但你对他有强烈感觉，你会怎么选？转头回来阿青一起研究一下。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真的。 面包爱情如何选择？我谂喺我哋嘅人生入边咧，点 解唔可以一齐兼得啫？ 喂，真系喺现实入边啊！我谂好多人都会问同样嘅问题，点解唔可以一齐？ 系咯， 但系因为好多时候你遇上嘅状况就系唔系摆埋一齐。 点解啊？点解要咁样啫？ 有嘅，点 解要咁样戏弄人类啊？ 我见到都有一啲朋友好幸福，好好彩嘅， 我都见到 都有嘅，即系啊，你有时候甚至乎好羡慕添。即系我其中一个女仔朋友，哇，即系身边好多人都羡慕佢，因为点解咧？我听过好多其他身边啊，即系同样系女性嗰啲咧，就好羡慕啊！哇，嫁个老公又搵到钱，佢又系爱嘅，即系读书嘅时候已经一齐噶啦。 哇，跟住 开花结果，而家又啊有一仔一女咁样样，家庭非常美满幸福，咁就会好羡慕。 我真系讲一句俾收音机隔篱嘅女士听，即系你睇我好嘅啫。 可能 大家冇咁羡慕， 咪可能系啦。咁啊，但我唔知啦。咁我觉得每个人嘅际遇真系好唔同嘅，有时候即系都会遇上一个状况，即系。人生好难两全其美，咁但系你点样作出一啲嘅选择系适合自己，系会自己开心，其实呢个先至系 key 啊嘛。 但通常都拣错噶， 系点解咧？ 嘅咩？ 系咩？你觉得你经常拣错咩？我好想知，你好似隐隐然讲咗啲唔知咩出嚟，咩经常都拣错咧？ 因为我真系觉得自己系。好多都錯過咗啊！ 係， 因為咧，我都之前 使唔使播翻首《那些年》俾你聽啊？ 那些年錯過啦， 那些年錯過咗嘅大雨啊！ 好煩啊！邊度有個大雨啊？俾個大雨我唔該 啊！ 真係唔係因為即係之前，因為我身邊好多姊妹咧。即係好圍內好熟嗰啲啊，即係由中學識到而家一路出嚟做嘢都好熟啦，大家。咁其實我圍內有五個啦，有三個咧都已經係成家立室，即係生咗 BB。佢哋咧係真係愛情同麵包兼得嘅，即係人即係女人眼中都幾羨慕嘅一啲幸福家庭咁樣啦。係。咁一日我哋就即係執翻我同另外兩個即係未結婚啦。咁但我嗰兩個都有一個好穩定嘅男朋友，都相信。即未来都会结婚噶啦，咁样啦，咁然之后就讲开我，咁就喺度讲话因为佢哋都闹我嘅，就话其实你都唔系冇人追啊，追亲你都唔要啫嘛，咁样啦，之后就讲到系咸丰年前嗰啲又读书嗰阵时嗰啲啊，咁就喺度闹，嗰啲全部都系好老公嚟噶，你全部都错过晒啦，咁样啦，咁我就喺度谂，因为系真嘅，因为由细到大追亲我嗰啲咧，都系一啲你会觉得系。好老公嘅类型，而唔系 情人， 系啦，而唔系情人，即系讲紧好老公类型系咩咧？即系我细个嗰阵时，我觉得啦，就系觉得佢都好有啲闷咁样样啦， 好稳重啊， 系啦，老老实实咁样样啦，唔识讲笑话咁样样啦，即系又冇乜幽默感。 即系你觉得你同佢相处好乏味嗰种咯？ 系啦 ，exactly。跟住你系连佢觉得，即系嗰阵时，我觉得即系嗰啲追我嘅男仔，嗰啲方法都系好骑呢嘅，即系。点讲咧？即系譬如以前有个男仔系，譬如我去自修室温书啦，佢就永远都会跟住我去嗰个自修室嘅，即系我身边啲姊妹嗰度收风话我今日会去边个自修室咁样，其实嚟去都系嗰个啫。咁就可能知道你几多点钟，咁啊去到佢唔会约我，又唔会成个，咁即系去到佢就坐喺度咁样样啦， 坐喺你隔篱啊？ 因为啲姊妹已经霸定晒位噶啦，即系都系嗰一堆噶啦。 唔系，但我想知佢坐个距离有几远，即系有时候即系坐喺喺唔知边一张台嘅对角，喺度远远 唔系噶，同一张台 哦系啊， 因为通常啲台就系长型， 即系扮一齐温书咁样样。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 温书， 其实我之后系知道系姊妹帮佢嘅，即系 有意撮合。 揾佢笨啦，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去霸位啦咁样样。 哦系咩？哦原来揾笨唔系有意撮合啊？我以为 唔系， 我以为 即系都当系有意撮合咁样样嘅，系啦，咁就可以顺便搵埋位咁样啦。咁但系好奇怪，即系你一齐温书咁算啦。咁但去到可能去啲食晏时间咧，佢就即系佢又会好奇怪。我哋一齐食晏咯。咁即系佢，即系我谂可能佢少少惊咁样样啦。咁但系又即系紧张咁样样食饭。咁即系佢又会同你讲好多。嗰陣時，我覺得好無謂嘅嘢。 喂，但係冇辦法， 因為可能我對佢冇興趣。 嗱，一嚟同埋你要體諒嘅就係咩咧？嗰、那個即係年紀嘅男仔咧，你冇乜同女仔相處嘅經驗，其實係好難，都唔識。 但係 我都經歷過， 你都經歷過， 咁經歷過。 你係嗰啲男仔？ 我係中學嘅時候咧，識女仔約出街，我係就口就舌。嗱，如果你話約一個稱兄道弟嘅女同學嘅話咧， 咁你就唔係嗰啲啦，咁就暗戀佢， 咁就冇所謂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假設，我记得我真系我中学嘅时候，我遇上咗一个会令自己心跳加速嘅女仔， 你系惊啊！你即系我咁约佢做啲咩？你又唔想失威，你又想留下一个好印象，跟住你又喺度阻度。喂，有时候你之前嗰晚已经阻度又度啊，究竟唉，第日见到佢咧，系啦，讲啲咩所谓即系好精辟嘅句子啊，对白啊。喂，但系出嚟点知个效果就头先你讲嗰啲咧，你得到嘅就咩好无聊嗰啲咩？ 完全系唔知佢想 系啦、啊。今日天气点啊？一阵间食饭咯， 句子都讲唔到嗰啲。 但我话俾你知，个剧本可能已经写咗成个礼拜，你就咁样走去查人哋台，哇！真系几失望啊！我想话俾你知。 我点知道、啊？咁你年少轻狂，你唔会知噶嘛？咁其实一路都系，我真系我睇先一。二三四，我就遇过四个一模一样咁样性格。 其实我又有时候好好奇，嗱，我一阵间俾啲时间你继续讲落去，但我先想了解一下，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写嗰个剧本咧？即系 点知啫？ 唔系，我就话你，因为头先你讲话，喂，讲嗰啲例如话，诶、哎，我哋一齐食饭，又帮你霸晒位，又食照计都好体贴啦。咁但系你中意嗰啲， 但 我 嗰时觉得烦咯。 嗱，咁即系 可唔可以唔好咁？ 咁即系其实嗰件事咧，就系唔关究竟佢做啲咩或者讲啲咩事，系纯粹因为你对佢冇 feel。 系啦。Oh. 真系咁样样，咁、呢个就真系爱情嘅感觉啦。即系如果你系觉得系有 feel 嘅，其实喂佢唔使讲嘢，佢根本坐到我已经心跳得好快咯。即系你明唔明嗰个爱情奶得简者啊？ 喂，咁但系咁嘅话嘥气，咁好多时候我哋讲紧男仔追女仔嘅话，原本就系某程度喺你眼中或者喺你心目中就系唔起眼，我点样样可以令到你留意，甚至乎会产生好感啊嘛？喂，如果下下都要你首先有感觉，我先。 我覺得要有幽默感咯，係即係如果冇幽默感嘅男仔就真係 係 即係有啲悶，即係你好無聊啊！即係點樣去令到個感情生活更加冇咁無聊呢？就係因為其實兩個人可能講一啲好無聊嘅嘢，咁但係你沐浴喺愛河裏面，其實你就會嘻嘻哈哈，你覺得好 笑。即係咪呢一啲？即係例如話，我見到你唔知點解我有一種死咗嘅感覺啊？點解呢？因為如果唔係點解我好似上咗天堂見到天使一般嘅咁？ 喺你口中講出嚟就唔得啦！ 有冇搞错啊？ 你做翻你以前嗰啲讲唔到嘢噶啦，真系啊！ 做翻我如果以前嗰啲咧，我 sell 呢个地方，我唔知点解见到你好似死咗咁样样咧，跟住对方已经话你讲咩啊？你对唔住，我都走先啦。 我就对唔住，我都系去隔篱台啦。你自己喺呢张台，即系会 搞 错 啊！ 唔系，即系就会有好多呢一啲咯。咁然之后我啲姊妹系咁喺度，即系讲喺度，好似数翻我以前咁样样啦。然之后令到我觉得一个问题系，究竟系咪我有问题？因为我唔知道，因为譬如可能点解我吸引亲嘅男仔。都会是老公型的男仔，而是不是因为我本身都是一个这么闷的人，即所以才会吸引回即同类型的人，这个就是不知道都自己说的。但是问题是即我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劝我呢？就是因为那四个男仔、有三个都已经成家立室、结了婚，然后即你就会觉得即现在这个年岁的时候，我回望就会觉得啊，我都想要一个这样的老公。 是又要走起那些年了，不该和下。唔该晒， 咁即系如果系我而家呢个阶段，即系中女呢个阶段咧，我系真系要面包嘅， 系 即系 唔系呢个我都听唔少讲噶啦，即系之前我都接触过唔少，你话即系演艺圈，尤其是好多即系你经历多咗嘅时候咧，更加清晰咧，佢会同你讲，有好多时候你追求一啲比较叫做虚无嘅爱情，纯粹系自己感觉行先嘅话咧，就太抽象同埋太冇保障。 跟住我有个好尖酸刻薄嘅姊妹仲话。你鬼跟啊，仲爱情咁多 feel 啊，即系你会唔知道，你会想中佢咧？当然 呢啲系你嗰啲啊姊妹先咁讲啫，我唔敢对住你讲。 你唔好讲啊，你讲我会揼你。 我点会啊？系咪先？不过头先你讲到就系、是、话、有多时候我哋身边有啲朋友咧，好似好开心，即系面包爱情两兼得，好似鱼与熊掌咁样咧。但其实你真系细心睇啊，即系佢哋都要。经历好多先至可以一起开花结果嘅，仲要系开花结果之后呢都仲要系一起继续不停经历嘅，因为每个人都一定有问题要遇上。即系头先好似嚟我讲过啊，其中我身边有个女仔朋友啊，好多人好羡慕佢噶，即系嫁个老公又搵到下钱咁样样，跟住又一仔一女好开心咁。咁嗱，但系都唔系完完全全咧，就系话啊一帆风顺咁样样。好似中间嚟话，佢老公都试过遇上事业上面一啲嘅阻滞啊，系啊问题啊。咁亦都试过两夫妇要佢吓，即系老公要周围去做嘢咁，剩低老婆自己喺屋企凑仔女咁。咁 是啊，表面上面睇，喂，佢老公都好本事啊，都揾到钱啊，咁都可以照顾头家。咁但係同时之间你都要两公婆自己本身係有个信心可以咁样维系嗰段关系。当中都克服好多困难，即係听佢哋讲返都系。有时候好似头先你一开头讲就话，喂，即係你睇我好我睇你好。你唔好諗住哇佢要揾到个笋盘啊，跟住之后就唔使营运，都唔系要营运。有啲甚至乎系啊，头先你讲话咩要面包唔要爱情。咁可能嚟话啊，咁我搵一个富豪级嗰啲咁样，哇佢包养我啊，咁咁系咪开心 咧？讲到呢样，嗱， 假设系咪咁咧？因为我身边有一啲嘅女仔朋友咧，真系同所谓一啲叫做有钱嘅男仔一齐啦，咁啊，哇，真系出入名车接送嗰啲咁样， 唔有柴唔有米，买嘢唔使睇价钱。 但系就咁，目标为本，佢哋又好清晰嘅，即系佢知道究竟呢一段爱情系点样样，就系好物质嘅咯。即系某程度， 我觉得系一趟交易咯。 呢个就当事人自己去解读啦。咁但系佢好清晰知自己想要啲乜嘢，咁所以就 呢个都系重点嚟。 明白咯，系 比起你唔想，你唔知道自己想点更加好嘅呢个。 吴嘉伦、朱婷、乐活玩家。 面包同爱情，其实男人。即系需唔需要烦恼去拣咧？系 咯，成日都好似净系女人先要拣咁。如果有一个我俾你拣，有一个好有钱嘅女人，身材样貌全部都 OK 嘅， 系哇都好 perfect。 系啦，想包养你，但你对佢一啲 feel 都冇。 哇，咁好难一啲 feel 都冇噶。 另外咧就系有同样都系身材样貌都好 OK 嘅女人，你对佢好有爱情嘅感觉，你好想佢成为你女朋友。 是 但是二只能选一。 是咁我梗係揀后者啦。 但你都好穷㗎喎。 咁唔紧要㗎。 即係你都养唔起呢个女朋友。 你唔紧要㗎。其实最紧要就係佢明知我养佢唔起佢都依然会留喺我身边。呢一个先至係重要㗎嘛。即係如果佢会嫌弃我。 但另外好有钱嗰个可以帮你创立公司啦，假设。例如係你有个梦想你好想得到嘅。而呢个女人如果你同咗佢一齐之后你即刻可以得到。 但我对佢冇 feel 㗎嘛。 係啦，但有钱。 其实我觉得有多时候呢，男同埋女一个几唔同嘅地方就係咩呢，我諗大部分男性囉，唔敢讲话全部，但大部分男性呢都係有一样嘢，就係、是、个自尊心係好强。尤其是呢，当你处于一段嘅关系入面呢，假设啊，你諗下，你想象下同个女仔喺埋一齐，个女仔好有钱嘅，每次諗住同佢去即係可能溝通啊交谈啊，咁跟住后尾佢就会同你讲，就话你讲咩啫，我俾钱你嘅，你听我讲咪得咯。 谂咁多啦，已经。 即系喂，你谂下，你每次去到呢个位，你就要 shut up 嘅话，咁你就会 feel 到呢一个男仔 eventually 系，就算你个女仔条件几好都好，我系唔会顶得顺啦。虽然我相信调翻转头咧，对于女性嚟讲都系一样嘅。即系喂，如果个男人对自己系咁唔尊重嘅话，我都会系唔会唔好受嘅。但你如果你相睇翻同样嘅 situation， 你会发现咧，身边有好多女仔可能经历呢个 situation。佢都未必会选择离开个男人，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个男人系处于咁嘅状态嘅话咧，佢点都一定出边有第二个噶啦，系咪先？就系呢个好现实噶，呢个一个好现实嘅状况嚟嘅。咁你要谂下，即系背后个原因系点解咯？但系如果你问我，即系嗱，真系讲紧择偶嗰样嘢，一个男仔嘅选择咧，的确我谂同女仔都似嘅。揀情人同揀老婆呢都係会有啲唔同嘅。即係有时候呢你揀到话啊有啲嘅女仔可能係真係所谓嘅性感尤物啊。 嗯。 但係未必係。 就唔可以做老婆啦。 我又唔可以话佢唔可以做，但可能真係未必啊係适合同你一起建立家庭嘅。即係可能佢会哇又係啲好似男仔比喻嘅话好浪子好浪漫嗰种呢。 嗯。 神龙见首不见尾嘅。呢一期呢啊呢段时间同你好浪漫温馨啊，忽然之间第日唔见咗影嘅，去边呢，原来有流浪啊，唔知浪迹天涯去寻找佢唔知嘅爱的根源，咁诸如此类嗰啲，咁你喂佢系好浪漫啊，同佢一齐嘅时候，但系你好冇安全感噶嘛？我谂同样对男仔都会系嘅，咁所以咧，点解嗱，我都觉得呢个系歪理嚟嘅，我唔知啊， 直头歪理啦， 有冇听过或者接触过咧？我身边例如有啲男仔朋友啦，即系好曳嗰啲男仔朋友咧，即系已经有老婆噶啦，但系出边有另外一个咧，佢哋其实咧就会觉得而家自己屋企嘅太太好好好称职，好爱嘅。 是啊、 但是问题就是呢，他们又不甘于一个好像很平凡的家庭，跟着呢成日都在外面就在涉猎。 那可能他老婆都是这样呢， 爱情的刺激型，爱情的刺激元素。但是真的 佢老婆应该就唔会啦。 咪即系我咁讲啫，即系好唔公平噶嘛呢样嘢。 但系冇得讲。 最唔公平嘅你知唔知系咩啊？ 系咩咧？ 而系我身边真系有啲咁嘅朋友，佢摆到明知道佢老公出边有蛊惑嘅， 系 佢都真系会讲出头先嘅嗰一句。 即系点啊？ 识得翻屋企就得。 系啊， 你话系咪眼火爆？即系如果你即系同我倾，我会觉得系，唉。即系你又真系零教人打仔噶嘛？你嗰一下你唔会同佢讲啲乜嘢？你离婚你唔会讲得出口啊？呢啲因为系佢嘅人生嚟嘅呢样嘢系。 系呢个咪就系咯，即系男同埋女嘅一个好不同嘅地方咯。即系女嘅就系就算有一个老公或者男朋友，假设系咁啦，佢对自己有呢一啲不忠嘅行为举动啊， 会内疚噶。 佢都仲系个焦点系放喺我哋嗰个范围上面。即系会觉得我点样可以做好自己啊？我呢一个家庭，我呢一段关系，仲可以去点样去维持啊？即系呢个就系倾向女仔谂嘅系多啲咯。嗱，调翻转男嘅，如果遇上个女仔，假设佢系劈腿啊或者点嘅话，佢都系谂首先我忍唔忍到，忍唔到嘅话都系反面噶啊咁样， 系噶 点样？ 同埋有阵时啲女人，唉、哎，我都觉得有阵时做女人都真系几惨嘅，尤其是一啲老婆咧大肚嘅时候咧。 哦 呢啲时候，我觉得个老公真系，就算你出边有啊，你呢段时间你都唔好咯。个老婆帮你抬住个 B 咁鬼辛苦，你仲要走出去，跟住搞一阵，我真系想讲一句粗口噶，其实。 咁你咁讲嘅话，感觉似系即系生咗之后就可以啦。 唔系咁嘅意思啊，而系 驮紧嘅时候唔好话生咗先啊嘛。 即系我觉得，即系永远都系，唉，即系一次不忠系百次不用，我真系好。好赞同呢一句说话。 哇，呢个可以真系之后咧揾一集讲，因为我哋系讲紧信任咧，唔系，因为我亦都讲，诶、哎，呢、這个真系唔够时间讲，因为啱啱我就系对上有个朋友就系讲起佢同佢男朋友之间嗰个互信关系，即系 冇咗就冇咗， 嗰、那个信任嘅摧毁速度可以好快，可能一晚嘅时间，但系你要建立翻咧，系咪一个杯面嘅时间系嘛？ 系三分钟， 系啦，即系一个杯面嘅时间咯。咁但系你如果要建立翻嘅话咧，真系可能要翻三五七。年先至可以搞得掂，喺呢个容后再讲啦。咁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